撑起我们的家，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 多想和从前一样，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 时光，时光慢些吧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老男孩这个组合演唱的一首《父亲》，歌词很质朴，娓娓道来，为我们讲述的是儿子在长大以后对于父爱的一种理解，包括对父亲的一种美好的祝愿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还是叫《父亲》，它是歌手刘和刚用民族唱法来演唱的一首歌，虽然唱法不同，但是表达的感情都是非常的真挚，令人感动的。 想想你的背影，我感受了坚韧，抚摸你的双手，摸到了艰辛，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，像你眼角上添了皱纹。 听听你的叮嘱，我结果了自己，凝望你的目光，我看到了爱情，有老有小，你手里捧着小手，再苦再累你脸上挂着温馨，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，生活的苦涩有三分，你却吃了十分，这杯做你的儿女，我没有做够，央求你呀，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，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，生活的苦涩吃了十分，这辈子做你的儿女，我没有做够。 我们听到的那首《父亲》是著名的作曲家车行为刘和刚量身定做的，这首歌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让人听起来有点心酸的故事。刘和刚考上黑龙江艺术学校松花江分校以后，是村里47户父老乡仅凑的学费，父亲刘资熙为了给儿子积攒学费，披星戴月地忙碌在庄稼地里。由于过度疲劳，一次在耕地的时候不小心被骑垄犁压断了左手小指，断指再植需要几千元的手术费，想想求学的儿子，刘子熙一咬牙，不植了，反正少一个指头也不耽误干活。在第12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中，刘和刚深情地演唱了这首《父亲》，最终获得了197.44的高分，成为民族唱法金奖得主。正是背后有了这样的故事，所以这首《父亲》让我们听起来确实是感人至深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轻快一些，来自弦子和迪克牛仔的主唱老爹，而歌名呢就叫做嘿亲爱的老爹，用轻松的方式唱出了浓浓的父女之情。 吃饱了没？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，小心点不要吃亏。 春秋它固然可贵，工作可别太累，健康开心才更珍贵。 人生有太多是非，得用眼泪体会，但愿你能勇敢面对。只要你能得到幸福的智慧，少顶嘴就非常完美，因为你是我的宝贝。 照顾自己，我早已学会，放心我不会喝醉。 嘿，亲爱的宝贝，饭吃饱了没？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，小心点不要吃亏。 生活要有点趣味，时间偶尔浪费，不用担心我懂进退。 未来有风光明媚，也有事与愿违，有梦就别半途而废。 趣味的一首歌，这首《嘿，亲爱的老爹》描写了父女两代人的亲情和代沟。老爹这种沧桑的嗓音和弦子清亮的歌喉看起来好像是天差地别，但是呢，却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的感觉，传达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老爹。而二人的对唱呢，更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这种新鲜的效果。而歌手老爹本身自己呢，在宣传新专辑《风飞沙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，他和弦子呢相差27岁，可以说这首歌是一对父女档来完成的，却凭借着《嘿，亲爱的老爹》这首歌，使二人成为了忘年之交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叫做《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》，是一位来自草原的歌手来演绎的。他把父爱比作是草原，把母爱比作是江河，都是非常的宽广深厚的。 能用母语来诉说，请接纳我的悲伤，我的欢乐。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，心里有一首歌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。 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王蓉，可以说是她的一首代表作，叫做《爸爸妈妈》，也是唱子女对于父母爱的一种理解的歌。上半时段最后呢，就把这首歌送给您，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悄悄流下泪，你可知道他一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那难舍的眼神。我不会哦，嘿爸爸从小就给我最多保护那个人，你为什么总是低着头一直的抽烟不说话，自我独自离开，寻找另一种生活。听我说，让我说，我爱他，他是我心中的那只鱼蝶，飞呀飞，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。我知道，还

的夜，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，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翻开尘封的相片，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，老人与海的情景，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。然而地球另一边，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。一个人的海边，海潮循环人不变，空荡的世界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。老人默默抽着烟，和我一起失眠，直觉呈现，等待也是 爱太深，时间太浅。 在漫天落叶里面，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铺满未损的乐章第二页，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诗篇，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，却被起风变现。You know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，我依然坚守这一切。老人他默默牵着线，和我一起哽咽。也许明天，也许 爱的爱太深，时间太浅。 消失的那天，海的落叶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，临近千叶，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歌手海明威演唱的一首《老人与海》，这首歌的歌名啊，包括这个歌手的名字，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同名著名小说《老人与海》。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曲除了好听动人之外的另外一个吸引人的点。这首《老人与海》呢，是一首爱情歌曲，歌手海明威非常富有感情地去演绎每一句歌词，让我们很多记忆当中的浪漫画面会浮现在眼前，唤起无尽的思念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来自于一位年轻男歌手，他就是王力宏，由他来演唱的一首非常清新的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，一起来听。 分开之后，另一年的春天， 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，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，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，爱过冬年之后的我好了一些，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，牵住一片蓝天。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，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。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。O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，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，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，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，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，衬出一片蓝天。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，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。Oh, yeah, yeah,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,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。哦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留下的眼泪留下了智慧，爱情会天亮一定会黑，世界会等我，他问我冬天过去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在2002年发行的 Liv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懂事的歌。在这首歌当中，孙燕姿的声音非常有爆发力，而且在歌曲高潮的部分，孙燕姿的演唱呢给大家一种很洒脱的感觉。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。 自由当你说爱情没有对错，我不会再问什么，懂事的我。 匆忙。当你说还是觉得我很难得，我应该微笑不沉默。是我一直太懂事，愿你自由的犯错，错到无法再让你留在我的世界。是我选择了懂事，而你的回应是放纵。我会冷静看着你离开我的世界。当你说你觉得很难开口，我知道你想说些什么。当你说还是觉得笑我沉默，是我一直太懂事，你自由的犯错，错到无法再让你留在我的世界。是我选择了懂事，而你的 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2002年的作品《懂事》。懂事呢，一般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人渐渐的成长，变得成熟稳重。而在感情当中，太过于懂事反而并不是一件好事情。就像接下来梁咏琪1997年的这首老歌《短发》当中唱到的那个女孩一样，懂事的有点让人心疼。 上有他的风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肩膀，剪你的不被爱的分叉，长长的短短长长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咏琪演唱的专辑同名歌曲《短发》。这首歌当时录制的时候呢，正赶上梁咏琪处于生病的阶段，无法发声，这令她非常的忧虑和着急。当时呢，因为这张碟的推出日期已经迫在眉睫了，她非常怕耽误工作，所以呢变得非常沮丧。幸好她得到了监制的谅解和鼓励，而且在各组工作人员的打气下，她终于录制好了这张专辑。而《短发》这张专辑呢，在内地的反应非常的好，这也使得他打开了内地市场，使内地掀起了一片短发热，而梁咏琪也成了短发的代言人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为女生们提出了一个建议，那就是可不可以不勇敢。 说一点也没事，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，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 相知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酸无力承担，就算现在对任何流行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的放声哭喊，要从心底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歌手范玮琪，是他演唱的一首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。我想女生敢于让自己不勇敢，应该是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，让自己身心完全可以放松下来的那个人。马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，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欢快的爱情歌曲，叫做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，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986 更多精彩节目。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，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，请别介意，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，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，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，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，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，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，爱你不是两三天，每天却想你很多遍，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，爱你不是两三天，一眨眼心就能沉淀，你是否想念我，还是想我只还寂寞